久了，我一个人生活陪我的是什么？时针如一起乱转动，我漫无目的的走，等待时间淡化痛，再治愈心上中伤口。彩色的生活变得灰色了，我等候着你守护感情，想念像大雨打湿回忆，被满天黑色的乌云压得喘不过气，多想在被弹出些消息，七月后还要故作镇定，就当一切回到原地，我们的爱还在保质期。被满天黑色的乌云